其实上涂鸦课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所有权的概念， 嗯， 就是要反，有点反资本主义那种概念，嗯，就是 结果他还把它放大，放大， 他把 再放大， 他利用 推广 这个方法进入，然后结果嘞，到后面他却走了他们反的那个路线， 嗯， 为了反，就 是，反威权的人最后成了威权， 然后。我再补充一个吧， 嗯，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观察， 嗯， 刚刚说他们是反所有权嘛，但是他们有个内规，涂鸦界有个内规， 嗯， 我觉得有点自相矛盾， 嗯， 跟他们的 什么内规呢？ 就是别人画的墙 ，A 画的墙， 嗯， 你 B 不能去把它盖掉， 哦， 如果被 A 发现，你 B 把我的 A 的涂鸦盖掉的话。A 会非常生气的去找你理论，可能是要人家赔，要 B 赔几个， 嗯， 赔几个涂鸦罐， 嗯， 那个颜料罐就有点贵， 嗯， 就是要赔。他们还会说，哎，哪一排的 颜料罐 最好？ 那他怎么知道 B 是谁？你不是说涂鸦客基本上都是？ 哎，还真的有人被抓到过， 匿名。 就是， 你可以这样子操作，但你被抓到了，你就要用潜规则来赔偿。 对对对，但是这个。这我刚刚说，你有没有听出的矛盾点啊？ 有，就是他，你怎么可以先占先赢呢？你是小狗吗？先小猫尿就是你的吗？ 就是先画 A 画了，对不对？ 墙就是他的， 墙就是 A 的了。这种概念本身跟涂鸦违反，就涂鸦有点反所有权。这个好像也不是名，这个不是定义， 嗯， 这个不是，大概就是 流量精神的精神， 对对，精神在。所以，如果有人反对说，哎，涂鸦是反所有权的，也可以啊，没有明定啊。 嗯 ，OK， 我只是告诉你说，有一派是这样子的。 嗯， 对， 了解了。 那我觉得这两个有点矛盾，矛盾的东西是没办法成为主流文化。 矛盾的。 而且我认为涂鸦可以非常的享受他们停留在次文化这个概念。 哦，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成为主流文化。 对对对， 就像我们的这个播客节目。就是喜欢现在这个状态， 没错。 突然有两亿人来听，我也受不了。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对，就是享受停留在这种次文化的水准的概念。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好，让希姐喝口水。下一段还要她发挥呢，休息一下。他们的力量， 你不要小看 Bingus 好吗？他已经是一个超级大老头了。 你季姐，你说说看 ，JS One 最夸张出现在哪里？香港、澳门、 动物园的熊猫馆， 动物园的熊猫馆， 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放我们国家放古老的东西的 故宫 博物院的 国家 副馆的厕所 猫空也有， 你不要小看他们哦。 哎，有人说那个台湾的涂鸦客其实是大量原本是从国外的外国人带进来的， 对吧？ 合理啊， 因为他们 好几次都看到 这边教英文， 对， 教英文， 对啊，加拿大帮。有听过吗？ 那个911就是在讽刺外国人来台湾只能教英文。 哎哎、欸欸，那我等一下再补充一个东西啊。 什么？跟911有关吗？ 涂鸦课跟那个街舞 啊，街舞哦，好啊， 滑板这些东西拥有相当的关联性。 哎、欸，那我可以提一下其他的。 可以。 好，那开始了。 好，我先吗？ 嗯。 现在谁？ 难道是我？ 好 好，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姐， 我是兰诺斯， 我是伟刚。关于刚才上一段啊，希姐分享了很多对涂鸦的观察和认知，让我和兰诺斯这两位土包子呢 上了一课， 不少上了一课，开了不少眼界。 那我再跟你们补充，我已经练到走在路上，我就知道谁是涂鸦客了。 啊？ 看他的眼神， 不是 还是看 他 的手有没 有 喷漆？对， 不是的，没有那么科学， 没有那么科学，感应型的， 就是在我拜读了各种涂鸦的东西之后，发现涂鸦跟有两个东西是正相关的， 正相关， 一个就是街舞文化，这两个是正相关的。 可是我女朋友在跳街舞， 还没说 完，不好意思， 又不是说全部的街舞，只是说 连接度很高， 会有一种，如果你看到鸭那个帽子， 鸭的边边， 那个帽子，还有那个帽梯， 又 在跳街舞，可能这家伙有，但是又要看气质。OK， 好，再来就是像街舞，还有一个是滑板， 滑板的。 说到滑板，前几天啊，晚上太早睡， 太早睡， 然后太早起来，太晚起来，我就跑去骑我的电单车，然后骑到一个公园的时候，就一男一女 正在做害羞的事， 正在练习滑板 啊、哦，练习滑板， 我就看了一下，好正啊，就心里就有点不平。 你不是在骑平衡车吗？然后你不平，心里不平衡，那你会跌倒哎、 欸。就是为什么？为什么？ 凭什么？ 你凭一个，你一个八加九，凭 八加九？你这样骑，你这样今天冒犯很多人。 八加九是什么？ 八加九， 自己 PPT 好吧 ？PPT 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八加九，好，你们继续。 就是这样，稍微不平衡。 那个911最近被人家骂得很惨的那个乐团，还有黄明志，他们也，你觉得他们会涂鸦吗？他们也是戴着帽T啊，戴着鸭舌帽啊，然后穿着很 hip hop 啊， 多少涂过一两个， 多少涂过一两个， 只是比较不是他们的专业哦。 他们的专业还是就是笃信宗教这样子。所以，那最近还有一个很红的，前一阵子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那个澳洲有出现那个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蕊穿着比基尼，美国国旗般的比基尼的，旁边还有美钞的这个涂鸦。那他是一个创作家，叫做 Lush Sucks， 应该是这样拼，让你发音吧。他去涂的，然后他另外还有创作那个川普啊。还有创作其他很多明星，那这个涂鸦你喜欢吗？ 还不错，画得很精致， 画得很精致。 这集的封面就拿用这个好吗？ 哦，好啊， 可以吗？可以这样吗？ 会不会被告？我们会不会道歉啊？ 我们用个连结过去好了。 涂鸦， 让你们自己去点。 涂鸦特色就是涂鸦家他不会认为这是他的东西。 哦，他没有所有权。 对， 我们可以尽情的用，但是会不会？我说我们会不会被要求道歉？ 为什么 就被要求道歉？没有， 因为很多人喜欢要求别人道歉啊。 如果我们红到需要被要求道歉的话，也是 就道歉吧。 那我要把刚刚的话稍微再说得更精准，不然我到时候被要求道歉。不是所有的街舞和那个滑板都是涂鸦客，也不是所有的涂鸦客都会街舞和。 这只是你的观察， 这 是那个炎亚纶说的我的观察吧。 我当然是正相关，但是不是啊、哦？那个不是非常， 这只是我的观察吧。 就好像说，马拉克正相关是男的比较多， 这只是我的观察。 不是说你是女的就一定不是？ 那这只是我的观察，有谢哲的那个成分在吗？比如说，下雨之后就会发生大地震，这是我的观察啦。 等一下，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让你今天提出的非常好。像我感冒，我本来不想废话那么多，但是你刚刚提出的这一点，就是我们节目的其中一个主要精神所在。 核心精神。 你刚刚那句话再讲一遍。

这三集都在今天 连录三集。 对对对， 好，那我们下一集要聊什么？ 我们要想要把希姐的病给治好，所以我们要来聊谈谈的是疗愈。 疗愈， 疗愈文化， 来聊聊疗愈。 下一集是不是会多一个人？ 谁啊？ B3 主持人是不是会多一个人？ 不一定哦，我们决定。我们等一下静观其变。 是结束 了吗？你就知道了哈，十天之后你就知道了。 是结束了吗？ 差不多了， 结束了。 不是大家已经 还没啊？ 涂 鸦文化已经， 涂 鸦文化已经聊得很饱和了， 我以为 差不多要收尾了。 对， 但是你不要急，你不要急，我们还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 我每次都照不到结束点。 哦，结束点。好了，那这次给你想个梗来收尾吧。 嗯， 我知道你想不到。 我刚刚已经想了，我以为收尾了。 哦，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好了好了，那我们这一集就录到这里。哎，我觉得这一集的涂鸦聊得很饱满，非常饱满。感谢细节，然后我和蓝豆是扮演那个渔夫的 角色。 好吧，那就这样子啦，谢谢大家咯， 拜拜 拜拜 拜拜，停止录音。